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書話先播煙，講多講多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離地，講書話先播煙，頻道播書話先播煙，頻道 係啊係啊，講書話播煙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ke 先啦。我是小贝。 第八泳道，桑坡，加拿大的桑坡今年世界排名第一位，宁泽涛，八名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麦克沃伊稍稍领先，宁泽涛追了， 宁泽涛追了，加油， 加油，最后 有冲的意思， 冲，加油，拿下， 真的创造了历史，宁泽涛。47秒84， 听过这一句说话的拿下，仲要系好兴奋，兴奋到 kiss 师弟你咁样讲。我记得应该喺我前世嘅时候系听过呢句说话，70几年前咧，喺南京大屠杀嘅时候咧，有两个日本兵咧，喺有一日佢哋话要比赛咧，大家斩头嘅时候咧，我系好肯定听过其中一个士兵系咁讲，佢就拿下，我是第一个亚洲人。砍头砍刀破世界纪录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肯定是听到这句说话。开始今晚不上频道Jackie 在这里、哎、冯志正在这里，你扑街，你看你怎样做这个 DBC 的、哎、阿迪在这里、啊、那你说、啊、这个历史时刻啦， 历史、啊、 这个历史时刻， 我们这里有两个主持，一个主持 D18、啊、一个主持 DBC 是啦，几时可以跟你 D77689做返个节目呢啊，真係。咁啊嗱，历史时刻啦，今日大家要讲下呢个咁中国人咁自豪嘅历史时刻啦。咁70几年前可能听过啦、今个礼拜亦都听过啦。咁、不久嘅将来我都觉得应该仲有机会听得到呢句说话㗎。即係我呢会仲可能会喺香港啦。都系一位女士。佢都可能會講呢句說話，嗰、那個就係齊恩啦、啊。齊恩可能都係喺佢老母就嚟死嗰陣時喺個醫院度咧，都係喂，快啲啊，快啲啊，到啦，到啦，拿下啦，拿下啦，我靠咁樣啦，明唔明啊 ？OK， 好激動，唉，然之後就嗌個醫生嚟掹喉啦，掹喉啦，咁樣啦，呢、這個指揮咧，即係嗱呢個都係歷史時刻嚟嘅，係。咁你話有啲人就話喂。咁唔係啊，梁振英死可能香港人都会觉得係一种历史时刻，都可能有呢种咁兴奋歇斯底里嘅 心 嘅状态。咁但係我又唔係太过认同嘅，因为我觉得就係、是、当你冇一个即係、就是、我哋即係冇一个制度嘅时候，其实你要諗下，即、就、係、是、一个欺人当道嘅一个社会里面，你根本已经係麻木咗，即、就、係、是、可能到你等到梁振英死嗰陣时候，你冇呢一种咁嘅歇斯底里兴奋嘅状态，因为之梁振英死之前，你已经可能经历过呢个叶刘啊，经历过呢个梁美芬啊，经历过呢、這个娴姐啊，经历过李国章啊，经历过卢重茂啊，经历过哇太多啦，多到你净数都数唔晒，成个港大校务委员会死撚晒，到最后到梁振英嘅时候，你已经冇呢种咁嘅感觉， 除非 死完又死，死完嗱呢、這个咧，话俾你听，嗱，俾我讲多句先。呢、這个其实咧，仲呢、這个历史时刻咧，喺1976年咧，曾经都出现过， 哦、 就喺、是、毛泽东死嘅时候。嗱、喺毛泽东死嘅时候，你见到一个现象，那个现象系咩咧？就系、是、 好多人喊噶嘛。 嗯，有四個人最開心。 唔係嗱，唔係唔使講呢，喺講平民老百姓。你見、okay. 你見唔見記唔記嗰個影嗰、那個、影像？成條天安門，成條長安街，啲人夾道送別呢個毛澤東嘅時候， 天冧咁樣。 嗱咁有多人解讀啦，就屌呢啲咁嘅共產國家係咪先啱揾啲人出嚟做台戲嘅啫？嗱唔係， 係堅嘅， 唔係有部分係做戲。 真心教， 真心真心喊，点解系喊咧？佢、其实好简单啫嘛，佢就系、是，唉，大佬，我已经适应咗老毛呢一种咁残暴嘅生活，我刚刚适应咗嘅时候，你又死，你死咗之后，我唔知下一个会唔会更加残暴咁样，佢估唔到咁样，因为你一个极权嘅世界，佢真系喊噶，系咪先？即系佢真系为佢觉得为自己而喊。OK 吓、咁但系。即係點都好啦，即係唔夠呢個禮拜禮拜幾啦？禮拜五晚啦，啱過咗禮拜五晚，咁我哋就呢、這個中國第一人啊，呢、這個河南小子連則滔啊，咁咧就霸道衝刺啊，即係中國叫做霸道衝刺咁啊！喺呢個世錦賽100米自由泳， 幾好喎、啲中文，即係暴力救市之後就霸道衝刺。 係啦，冇錯啦，好嘢，Jackie 呢啲係嘛啦？即係我哋而家好有霸氣嘅，成日啲名詞都用得，即係唔係暴力啊，就霸道啊，或者下次就強度啊， 再加嚟就以武制暴啊，係 啦係啦。以武制暴呢啲，嗱以武制暴咧，你可以讲嘅 ，OK， 但你要自量下先，你唔自量，你讲出嚟就俾人笑， 系 啊，咁啊，今日我哋摆啦，慢慢第先讲，啊，濑晒嘢嘅呢班僆仔，咁诶，啲咪就系质素嘅问题咯，咁啊，特强国人唔同啦，系咪？嗱，益真系讲得起啊，咩嘢强唔起啊？乜嘢都强得起，咁就霸道冲刺啦，咁啊，100米自由泳决赛，咁啊，跟住。就贏咗啦，咁啊呢位仁兄就吓、啊，即係點講呢，嗱頭先嗰個嗌到鬼臉猴嘅嗰個主播呢，其實佢都有講嘅，就係佢話即係喂比呢個立場嘅嗰個冠軍嚟得更加緊要，咁佢嘅大約意思就咁講，佢話即係因為流場呢係都要跨欄㗎嘛，你跨欄其實呢，你跨欄到呢，即係佢大概意思就係你都會偷到雞㗎嘛，係 啊， 咁但係100米自由泳就等於喺田徑入面嘅200米短跑咁樣、即係你完全冇欄㗎嘛，冇欄阻住你㗎嘛，你係憑實力㗎、哇佢可以講到咁、即係我真係好，一聽完嗰段說話我真係好戥劉翔驚，啱啱退完休喂就被打入冷宮，你知唔知呢啲直情係飛奔嚟㗎嘛，你仲有一個陪㗎，喂喺呢個比賽度啦，今屆其實喺嗰個世錦賽游泳咧，中國嗰個成績其實麻麻地嘅啫。 係啊， 女仔全部好似嗱，到我而家做緊節目，應該都冇攞到金牌。 冇 嚇咁啊其實都完咗噶啦，差唔多推到聽日就完噶啦、我哋做完，我哋做緊節目嘅星期六晚，八月九號應該完嘅。咁啊，如無意外，其實都係整體上係差咗。咁但係因為嚟咗一個咁震撼嘅金牌啦，咁啊又死好命，又俾佢、即係好似 一個救全家， 係啦，好似暴力救市咁啫。其實即係你死好多股民，但係唔知有啲咩，有啲咩可以比喻咧？即係唔知一單嘢咁樣可以冚過曬， 係啦。 咁啊將係啦，咁啊一個金牌，總之冚過曬今次整體嗰個成績。 咁、 就即係。就攞到呢個咁嘅即係歷史上嘅金牌啦！ 哇，成個體育部都多謝佢嘅，其實 成個體育部多謝佢，梗係多謝佢啦！ 即係唔係靠你呢個金牌，其他有、其他新聞俾人講啊！ 好耐冇嗌過㗎啦，央視，即係你國足嗰啲，你真 係嗌個格羅蘇， 嗌條毛， 嗌個毛咩？ 偉大嘅左後衞格羅蘇，嗌過㗎，我記得 係咪啊 ？OK， 係幫幫隔離國家嗌啫。 係咁，但係另外一個參賽嗰個都慘㗎，孫楊。咁啊，孫楊係。攞兩個金㗎，好似係咁，你攞20個金都唔夠佢呢個嚟啦。你嗰啲慢啊嘛，屌你老母由1500係咪先？你呢啲快啊嘛，幾廿秒，屌你啲打即係射嘢係咪先？打飛機射嘢講個衝刺力㗎嘛， 冇錯。 1500米跑成，唔係跑係遊啊，遊3個幾次。屌你我打幾次你都未遊完，咁你真係冇，即係嗰個係配合唔到大家，即係嗰個畫面你明明係配合唔到咧。 即係我哋啲同胞打飛機㗎嘛。呢啲太耐呀大佬。佢邊度捱得到十幾廿個堂㗎大佬。我哋先好難㗎呢樣嘢。咁所以嗱呢、這個方面啦。咁所以呢即係好多人睺住佢啦。嗱又靚仔係咪先。好靚仔喎。大家認唔認佢靚靚仔呢 ?OK 啦。 喂犀利喎。 身材好、啊、 小鮮肉喎大佬。 點解 啲肉好新鮮嫩滑喎大佬。係咪先我覺得佢退休起碼一定唔會入冷宮， 仲陰宮添，大佬， 梗係唔會啦，梗係入咗去彭麗媛個宮度啦， 係啦， 厚實佢啦，呢個即係好好食啊！咁嗱咧，咁啊，將會係名人嚟㗎啦，稍後又唔知會唔會嚟香港啦。咁啊，嚟香港應該都有啲女 fans 啩？ 有，一定有。嗰陣時唔知咩王神啊，咪正張神啊，佢話啊，唔係羽毛球嗰個咧。 我原嗰個阿丹哥。 我係唔知點解佢香港可以有 fans。 咪丹哥唔同喎、啊，丹哥真係有 fans 喎、啊，因為佢即係形象落魄啊，唔似典型嗰啲誒，即係羽毛球員啊嘛。同埋如果你睇過阿丹哥打波咧，就真係。即係有啲格㗎喎，所以你喺大陸呢其實呢佢係有啲真心 fans， 即係唔係話唔係同愛國冇乜關係，係即係想即係愛佢， 係咯，覺得佢 唔係愛國嘅， 係啦， 即係日日都係諗住睇下可唔可以俾佢執返劑呀咁嗰啲咁嘅心態喎，唔同㗎喎，係呀，咁啊嗱，咁啊凌澤濤就贏咗冠軍啦，咁啊講咗一句金句呢，就呢兩日呢就喺各大嘅國內嘅網站就都洗版㗎啦，就講咗句咁嘅說話啦。央視個訪問大家有睇到，佢話佢仲係覺得佢做夢一樣，咁嘅言語難以表達我嘅心情。跟住就犀利啦，佢話我係黃種人，我係中國人，我向全世界證明咗自己咧喺呢個男子短距離中咧係可以佔一席位嘅。咁最勁嘅金句就係我係黃種人啊嘛， 強啊， 強啊！咁喺大陸就討論啦，開始 係啦， 咁啊開始 跟住其實嗰五十幾個民族之後，其實開始講咁我咧，即係 係啦， 我作為喺中國境內嘅俄羅斯族人同哈薩克族人， 或者日本人係咪黃種人咧？ 係 係啦，即係如果日本人攞咗冠軍，咁央視係咪又係可以咁樣報導咧？ 係 咁啊， 小黃種人咯， 係啦，冇錯，小黃種人啊，呢、這個好係啦，咁就 女足好似攞世界冠軍啊！央視冇乜講過啊，唔係香港。 你出世未先？女足攞世界冠軍係世界冠軍喎、 啊，日本上屆。 O K， 嗰屆我記得好似放咗假，跟住之後央視嗰啲體育嗰個部門咧放假，冇發生過。 或者呢個世界上係冇發生過，又係上一屆。 係冇錯，嗰啲係小黃種女人啦、啊，係啦，咁啊咁啊，有咩好討論咧？黃種人咁，首先就其實我見到喺微博啊，或者騰訊啊嗰啲留言區有好多人都討論啦。就首先就係喂，佢呢句説話有啲問題嘅，就係你即係你唔可以自稱自己係黃種人。佢呢啲咧就通常都係即係西方人嘅角度去即係有貶義嘅，即係話我哋係話啲東亞嘅人係黃種人咧，其實咧就係有貶義嘅。咁然之後就甚至我見到阿習嘅地盤啦、澎湃啦，出咗一兩篇文，咁而家我哋想揾翻啱做節目嗰時刪鳩咗啊！唔知點解會刪鳩咗，其實好學術性嘅喎。 佢知道你 想 攞出嚟嘛？ 即係佢就由馬可撥羅一路講起，咁佢就話係佢話即係佢有啲佢引經據典咁樣啦，即係就話即係。曾經聽過馬可撥羅講嘅，佢話佢聽過啦，我唔知係咪，我要信佢啦。因為佢聽過馬可撥羅講黃種人啊嘛，咁所以話呢啲説話咧就鬼佬講嘅。咁啊，即係當然啦，又唔係訓斥佢嘅，即係教訓下佢啦，即係為搞你以後，即係入你又唔好諗住攞個金牌。就上曬腦亂咁講嘢，呢啲大佬出到啲大場面，唔好失禮人啦。譬如佢幾失禮嘅喎，佢喺央視即係懟支咪埋，嗰條女已經好激動嘅。另外一條女嚟，幾靚嘅一條女，啊唔記得叫咩名。咁啊，跟住就即係問下有咩感受啦。啊，佢第一句你咪點講啊？ 多謝佢自己老豆同老母喎。 錯啦。 都屌老母。係咪先。唔得㗎嘛你哋。係咪先。 香港運動員都唔可以咁做啦。 喂爹親娘親今時今日不及習近平親㗎嘛。你梗係多謝習近平先啦、大佬。你真係多謝大家去睇返片我冇屈佢㗎。第一句就話多謝自己老豆老母。跟住多謝嗰個布朗教練。我屌你老母。嗰個係唔係黃種人嚟㗎大佬。你搞錯一聽到布朗就知啦。中國冇人姓布係嘛。有冇咧？ 有啊，有。 有冇啊？ 百家姓有布。 有啊，系咩？哦 ，OK， 都系少数民族啊，听呢啲就啊，屌你真系，系咪先？都系少数民族嚟啫。咁总之唔啱数啊嘛，咁所以嗱呢啲咧，即系下次要学啦。如果再攞冠军，咁然之后再讲黄种人就梗唔妥咯。你讲有咩问题啊？讲黄种人， 我发觉都几得意嘅，即系原来佢系一开始讲翻系自己爸爸妈妈咧。嗰陣時香中國係咪有個網球員嘅？ 李娜， 李娜係先至咁講嘢嘅啫嘛。 係， 但李娜咁講嘢，佢前 李娜就李娜仲型添啦。 但有一樣嘢係佢必須做嘅，就是、李娜係個人身份參賽嘅。 嗯， 其實話就話佢你大家以為網球賽佢一個中國選手，但其實網球賽報名係個人身份報名㗎嘛。 係啱，即係等於啊，仲有丁俊輝咯， 係啊， 史碌架都係。 史碌架其實 而家佢都係自己㗎。 佢唔係香港幫佢報名㗎嘛， 係 佢自己報名 ，so happen 佢寫住香港人啫嘛。 係。 咁所以話 呢個係中國嘅體制嗰、那個體育嘅制度裏邊嘅一個突破嚟㗎。 係啊， 係啊。 唔係，應該咁講係嗰個運動本身傳統就不嬲用個人，唔係用個國家 先。唔係錯，嗱我話俾你聽。 啊 喺李娜之前咧，都係國家體委去訓練㗎啦。點解？所以咪點解李娜好撚憎佢個鄉下嗰啲教練嘅？記咩？佢咪翻個鄉下？ 係啊， 嗰啲咪嗰啲佢以前教過佢嗰啲，或者係咁以喺條村個門口嗰度見過佢嘅，都走嚟掏光咧。跟住李娜咪即係不屑同你班人嚇一齊咁樣噶嘛？ 係啊， 嗰喺李娜細個嗰陣時嗰段嗰個年代仲係即係 國家 以國家體委嚟即係控制所有運動員，包括網球嘅。網球其實我諗如果我記憶中咧，十年八年嘅就未夠，即係做咗呢個破格嚇、就可以容許運動員自己。即係行出去，然之後咧，譬如話你去 stay 美國咯，揾個教練自己搞掂佢咯。係李娜呢一代嘅咋，冇㗎啦。 因為個問題就係網球，因為係個人身份參賽咧、其實你可以選擇兩條路，你就一係 stay sponsor， 即係所謂嘅就係政府俾錢幫你搞個教練出嚟，然後你就代表國家。 係 一係你就自己參加，但你所有錢自己出。咁李娜選擇後者啊嘛。咁、所以李娜咪好自由咯。咁但係 丁俊輝都係啊，好自由。 係咁，但係即係呢個凌澤濤就唔係啊嘛。 係 呢、這個布朗教練係邊個請翻嚟啊？ 邊個教係咯？邊個請翻嚟嘅咧？其實 肯定就唔係佢自己啦。 國家批准。咁噶啦，呢個梗係 咁啊。同埋調翻轉另一樣嘢咧，都講下咧。其實你應該咁諗喎，即係你嗰代應該會更加之清楚咧。點解中國人嗰種即係對於體質嗰種崇拜噶嘛？其實你調翻轉咧，去諗翻成個香港教育而家冇咗嘅，我唔知阿的有冇啦。的你而家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有冇解釋點解咩原因㗎？ 八國聯軍，我哋嗰個年代 係啊， 喺學校 讀書 有。 嗯 个原因主要系咩噶？ 吓，原因系咩嗱？ 原因咪 我就真系想听你讲下啦。喺学校 学嗱 ，OK， 我读书年代啊， 系 你要数落去甲，因为一定要数就甲午完咗之后啦，各地赔啦，赔完之后就跟住就先系义和拳，再到义和团就因为系到团嘅原因就系清阿慈禧落柯打 support 嘛 ，support 就搞到烧教堂，跟住就然之后就八国嚟啦。 喂，有冇咁详尽？ 我哋年代系我哋年代咩？系99年。 嗱、我覺得你可能真係記錯，你頭先講嗰啲嘢可能係同我做節目嘅時候我講俾你聽。你讀書嗰陣時呢個先生咧，其實好簡單問，喂，義和團唔係八國聯軍啦，八國聯軍。中國人與狗不得 來進 咯， 過兩日 睇李小龍嗰套《中國人被欺侮》咯，係咪先？我哋簽咗好多不平等條約咯，係咪先？跟住我哋個政嗰時個清政府喪權辱國咯，係講呢啲嘅啫嘛。 我有 內裏喂有分噶啦，有 point 噶啦呢啲。 我有機會抄翻俾你， 但我想唔係咁啊 ，Jack 阿 Jack 問呢個問題點 問 先？ 就係因為而家國內嘅讀書也好啦，香港其實六十年代嘅書都係同一個寫法嘅，就係中國人其中一個俾八國聯軍打嘅原因咧。當然啦，佢有講啲咩義和拳嗰啲啦，但最重要嘅係。 中國人體質弱咯。 哦， 我哋運動唔夠強。咁因此之後呢，有好多教育項目呢其實係中國人先有嘅、 嗯、 包括你見到就係集體操啦、 嗯、 眼部操啦、課間操啦， 咁嗰啲呢德國都有，德國都係德國嘅體育呢都係玩集體操嘅， 但佢係集體操點解會由呢、這個即係德國啦、馬克思年代啦、嗯、去咗俄羅斯啊，再去中國啊，咁你喺民國初期邊有集體操嘅啫？ 係。 咁但係點解會無端端集體操？就因為當其時大家覺得就係我哋俾人打，係、嗯、因為我哋唔夠強。 唔係，同埋當年嗰啲人係睇過李小龍嗰套戲啊嘛， 係 精腦管嗰幕啊嘛，係啊，真係㗎，食咗嗰張紙佢咧，東亞病夫咁嗰個啊嘛，係咪先？東亞病夫好呢四個字好深入民心㗎嘛，係咪先？咁即係我哋我諗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咁多代之後都係咁嘅，即係譬如話你攞咗一個金牌，其實你每次攞一個咁嘅金牌，喂，即係譬如呢啲咁嘅突破，喂，打到啊，喂，從來冇亞洲人噶嘛，即係就證明我哋唔係東亞病夫啦，即係呢個好緊要噶嘛，對中國人嚟講。 同埋嗰種打鬼佬嘅情懷咧， 冇錯啦， 唔係 係啦，冇錯啦， 係要打鬼佬，係 啦， 係要打鬼佬。 最緊要你排喺第二名、第三名嗰兩個係鬼佬， 係啦， 係啦，嗱呢個好重要。 如果打到係自己人嘅就唔係 啦，即係如果你企喺隔離嗰個係個韓國， 係 嚇、啊，或者就唔好講日本啦，日本就另一種情意結啦，或者仲有一個係菲律賓咁，你冇唔 快感 嘅， 唔快感 嘅，就算話唔好講世界賽啦，宇宙賽都唔快感。 係 總之一定要第二名嗰、那個嗱，今次第二名嗰個係澳洲嘅， 係啦， 第三名嗰個係阿根廷嘅啦，咁你開心。开心无多， 即使澳洲冇嚟入侵过你，啊、总之我打咗鬼佬。 系啦， 因为同一情意结，你谂下咧，其实呢个比赛有啦。 嗯， 你有冇见过有一个咧中国散打王？ 见过 少林功夫出身嘅。 系 嗱，首先呢样嘢本身好唔 make sense 嘅。 姓释噶嘛？ 嗰个做另一种功夫嘅。 O K， 得专生女 嘅。系 咁系一个少林嘅武僧嗱，第一样嘢好唔 make sense 嘅咧，就系中国其实少林寺咧。是在文革的时候拆冧了的了已经。 是清朝的时候都烧埋添。 所以其实 历代都是。 现在个少林功夫呢这个其实我不熟的。你问回黄杨达也好，问乔正夫都好。 所以你问我得的，我老熟的。 问你。 我是少林俗家弟子来的。是啊。 你果然跟阿色山是好 熟的。我小时候叫什么 你叫什么 草蜢仔金贵祥就是我。系啊，我下山嘅俗家弟子，不过呢个秘密啊，好少讲俾人听嘅。系有咩问啊，少林寺？ 但系因为少林，所谓少林功夫佢系好劲噶啦。 系少林功夫劲咁样啊，系啊，歌仔有一唱啊。 但系真正嘅少林功夫其实好早已经失传咗啦，烧咗寺之后冇噶嘛。现时而家你喺少林寺咧，成日啲少林寺暑期夏令班学嘅少林功夫咧，其实就系个少林寺隔篱身边嘅啲团体，然后将嗰啲中国功夫慢慢就贡献翻上去啊嘛。因此是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上年香港搞到某个圈子很大的，就是叶准，我没记错，应该是叶准师傅。叶准师傅然后就决定说要向少林寺到捐个碑，然后一个碑度呢就写着咏春呢都是少林功夫嚟嘅， 系咩？ 就认祖归宗，将认咏春就送俾少林。 哦， 咁跟住 咁佢得唔得咧？后屘最后 俾人闹癫咗， 梗系啦。 咁但系你见到其实少林系一个好假嘅嘢嚟噶嘛？ 系。 咁但系现时咧，你会发觉咧，即系头先讲翻就系 唔系佢个问题唔喺呢度，你知唔知？ 系， 即系喺翻个 marketing 嗰度啊嘛。你而家少林系所有嘢都系用 marketing 去行噶嘛？ 啱。 你嗰套咏春。都拍到爛晒啊！俾阿黃百鳴，仲有咩搞啫？係咪先？所以咪即係呢個角度 調翻上去，要做翻個 marketing 咁樣。咁然後呢個少林武僧嘅故事係咩呢？就係佢做一樣嘢啫，散打打 MMA 又好，打所謂嘅啲義武格鬥技都好，淨係打一樣嘢，打鬼佬。每次打鬼佬，央視就播噶啦， 係嘛？ 係好好睇 過㗎，你講嗰個 嗱，呢個又有啦。近排好多啲綜藝節目都有㗎喎。你我近排我而家去上 有 九巴先知㗎喎。 係啊，嗰個跳嗰個鼓啊嘛，係啊， 哇，哇，其實即係， 但係最後都係個中國人贏㗎嘛。 我係諗咗好耐，個鬼佬 disqualify 咗，有一個跳係直接 disqualify。 的確唔知啊。 我係諗咗好耐，就係其實個鬼佬上去為乜咧？即係你有冇諗過？你唔好话你系鬼佬啊，你系南方人啊，你都未试过喺呢啲综艺节目度赢过噶，歌唱节目啊，我哋一定唔会赢噶啦。新加坡嗰啲直头第一 round 俾人踢走啦，唱歌嗰啲。咁所以就话，即系嗰种中国人嗰种鬼佬心态咧。 鬼佬唔同，鬼佬搵食噶啫，即系喺 喺呢啲，你譬如話你誒呢、這個，你譬如話仲有係拍嗰啲誒日誒嗰啲咩 日本仔被打， 係日本仔被打啲嗰啲日本仔長期都係做嘅，佢 日本仔 食嘅啫嘛， 死咗百幾次嗰個， 即係對佢嚟講，唔係你唔係其實唔係咁難去理解嘅啫，即係你大陸嗰種。嗰種即係歇斯底里嘅愛國迷思，只係中國人有嘅啫嘛。 係， 即係你譬如話，你唔係話喺每個國家嘅人都會揾到呢種嘢。咁佢喂大佬嚟到中國，見到你啲人咁撚奇特，係咪先？係滿足下你啦。嗱，即係喂，我用呢種嘢嚟滿足你，你用翻啲金錢嚟滿足翻我，咁係一個交易嚟嘅啫嘛。我覺得就。即係冇乜問題， 就滿足咗中國人打鬼佬嗰種心態。 係啊， 咁、哦、我哋就稱呼呢啲鬼佬好啦。呢、啲慈善團體有名㗎、叫守天使， 係嘛？ 你知唔知咩？ 知喎、 啊，專幫啲殘疾病人咧、哦，即係打飛機嗰啲咧。 知道。 而家好興㗎，即 係 守天使， 係 即係 呢啲都 鬼佬就係我哋嘅守天使啊。 唔係嗱，你講開少林咧，我都可以講下嘢嘅。我哋冇好似冇講過釋永信啦， 冇。 我師傅嚟嘅大佬， 咁大鑊啊！佢教你咩啊？ 唔係嗱，最近其實喺江湖上咧，你見到咧， 金剛不壞 嗱， 繼續衰， 得講得未？ 講得 OK。唔係最近喺少林上咧，就有一種咧絕世嘅武功失傳咗好耐咧，又重現翻喺江湖噶嘛。大家如果留意新聞都知道噶嘛，即係比呢個少林七十二絕技嘅鐵布衫更加厲害啊！就叫做。扯布衫啊嘛，系咪先？知啊嘛， 借个铁布衫。 系啦，嗱呢种绝技咧，当年我啊细个仲系草蜢仔嘅时候咧，喺呢、這个即系有冇睇过金卫祥啊？ 冇 咩年代咧？你啲真系太细个。咁金卫祥细个就喺少林嗰度咧，喺少林寺咧，就最中意喺个蜡烛房嗰度沉思噶嘛。咁有一日我就沉思嘅时候咧，即系话当年啊。我師傅啊，釋永信咧，佢就咁同我講：，草蜢仔做咩嘢？諗嘢諗到啊，入曬神咁，我就話，我同佢講冇，就係諗極都諗唔明點樣去破呢一招扯布衫啫，係咪先？嗱，呢種扯布衫真係唔容易破噶，嗱，話俾你聽，啊呢、這個嗱喺呢趁喺個節目度咁教下大家啦，即係大家。日後可能都面對到呢樣嘢啦，你翻大陸又好，或者慢慢又會傳到嚟香港嘅地鐵，你都會見啦。嗱，佢有咩勁咧？首先我想問你，唔係有咩可怕先？我想問兩位， 佢一定係要扯甩你嘅，係一定要除嘅。 唔係嗱， 同埋你冇得喐噶嘛， 佢直情好似一隻寄生獸咁樣，你係甩唔到佢噶嘛？嗱，你越用力， 同埋 拔 琴拿手。 嗱，點解？嗱，呢個要解釋啦。嗱，呢個嗱，所以即係點解要講少林武功勁咧 ？OK， 嗱，佢最犀利嗰下就係佢扯住嗰件，因為你件衫啊。 係啊。 嗱，咁你嘅心理上，你諗下喎，嗱，你 put 翻喺自己個地鐵度，喂。你諗下，即係你係好驚佢扯爛曬成件衫，你嗰日就全日攞跑都唔掂㗎嘛，係咪先？嗱，佢就係恰你呢一種，即係好脆弱嘅心態。咁你越用力嘅時候，佢係越扯勁㗎。譬如話，大家最近睇過一條視頻，有條女俾佢扯，喂，嗰、那個好似一個疑似，好似即係佢有家人同一齊坐喺度地鐵，嗰啲家人全部走曬埋去， 都唔夠 佢掹嗰個大媽嘅手，都掹唔走㗎，越掹。你係佢又越大力，越大力嗰件衫就越容易爛，係咪先？咁跟住大家就唔敢俾力㗎啦，係咪先？只有唔知用咩方法，係等即係等佢等嗰個大媽嚇嗱呢招係大媽絕技嚟㗎，扯布衫係等佢自己睇，即係佢自己中意幾時收科定幾時收科，你冇人可以搞得到佢嘅嚇嗱。但係我當年我師傅釋永信啦嚇，佢、啊、就有呢個破解扯布衫嘅。即係呢一招，呢一招其實喺少林度咧，啊就係、是、傳聞咧就係、是、滅絕師太用嘅 ，OK， 就係滅絕師太當年咧偷偷地走入嚟少林，同我師傅釋永信搞嘢嘅時候咧，釋永信有個師弟啊，叫咩名？釋延老啊嘛，嗱釋延老喺我哋對上好多集嘅北上頻道係講過嘅。佢搞过铺好劲嘅嘢，叫做少林足球啊嘛，记唔记得少林足球学校啊？少林建业足球学校500名学生，武真啊，佢话咧呢个少林嘅咩十二弹腿，或者做少林嘅桩功系好啱足球用嘅， 仲曾經許下諾言咧，呢、這個斯丹咧係會去個足球學校度教噶嘛？記唔記得食言老啊？咁咧喺我師傅同未住斯丹搞嘢嘅當年咧，食言老咧就走入嚟，哇、啊！你個咁嘅妖孽啊！吓、啊、喺我少林圣地入边喺度搞嘢，等我铁布衫吓，俾啲威势你睇下，佢屌你个铁布衫，我遮布衫啊，一扯就扯住啦，哇！铁食贤老啊，当年就系败喺呢招遮布衫度，OK 啊，咁咧我师傅见到之后，用咗毕生嘅精力，终于俾佢谂到一个即系 破解， 一个破解嗱、啊，首先。佢就教我，佢话扯，当你遇到扯布衫嘅，第一个原则系咩咧？千祈唔好同佢眼碰，点解啊？草蜢仔咪点解啦？咁佢就，喂，你知唔知喺嗰个大妈洗讲呢个扯布衫嘅时候，其实佢周围仲有好多个大妈，你如果同佢死过，其他大妈就会帮手，到时。就唔只系扯布衫，直情将你五马分尸啊！系咪先？仲有啊，佢话扯布衫去到最高境界，你知唔知系扯咩啊？系扯下音啊，大佬！你知唔知扯下音？你真系冇得破嗱！我师傅到到今时今日都谂唔到点样破扯下音，佢净系谂到点样破扯布衫啫。嗱好简单啦、啊、我揭晓啦。佢就当大妈使用扯布衫时候你有咩都冇做坐喺度跟完之后呢唱歌。唱咩歌梗係唱小苹果啦。你一唱小苹果佢就甩手㗎啦。跟住佢跟住佢喺度上上边我咪成班跳舞囉。咁你咪可以甩身囉。係咪先哎呀救命真的 我 屌做不到啊这个故事哎呀流眼泪啊屌真是大祸啊哎讲下马王370啊不如 好啊 仲有时间啊 有 啊不要讲游水啊倒冻啊点点啊你 好 啊 ，OK， 咁啊讲马航370啊，唉，咁啊呢个礼拜终于揾翻个残骸嗰个先紧要啊嘛， 终于揾唔晒啊， 吓 只翼啫嘛，觉得 系咯，揾咗只翼咯，咁啊揾到只翼啦，咁啊呢个马政府啊马春府，呢、我哋要跟翻大陆嗰啲啊，唔系马英九嘅政府啊，系马来西亚政府。咁个总理叫咩呢嗱个总理呢其实呢喺大陆又有个朵㗎喎。佢。 唔系叫纳吉咩 佢叫咩呀中文叫咩 纳吉囉。 纳吉布㗎嘛。喺、 啊、 大陆叫纳吉布㗎。 系。 咁普通话叫拉吉布嘛。咁所以呢大陆啲人叫做垃圾布㗎嘛。OK。咁垃圾布出嚟就话就一好快就即刻证实咗啦。就系即系佢啲办事效率我哋系即係覺得好好嘅，即係比我哋香港政府嗰啲人係好多啦。咁好快即係證明嗰個疫、那個襟褲疫啊！誒、哎，我哋學下嘢，呢、這個襟褲疫就係呢個馬航370嗰、那個嗰只疫嚟嘅。OK， 咁證明咗之後，咁內地嗰啲死難家屬又哎呀又要講大媽，真 係 又要講大媽。 呢一集係成集都大媽。係 啦，特別大媽嘅反應咧就犀利啦。咁嚟呢，譬如證實咗，其實。我諗證實咗應該都收貨㗎啦咁、啊、但係就梗係佢哋又唔收貨啦咁、跟住就堅持就話始終認為嗰個飛機出事係有另有內情啊嗱呢、這個好正常嘅即係我覺得你身為中國樣樣嘢都係另有內情㗎嘛係咪咁你即係所以部分啲人就好情緒激動啦咁、我曾經睇過一條即係有線嘅新聞就有兩個大媽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比梅蘭芳嘅霸王別姬更加霸王嘅包蘭芳大媽。OK， 包蘭芳大媽就話：佢話我求你哋傳媒啊，要為我哋伸張正義，一定要為我哋找到真相，找到我啲兒孫嘅下落。哇！我係記者，我聽到佢咁講，我真係好 驚啊，大佬！ 我走都似啊，大佬。 喂大媽你知唔知道咁樣好大鑊， 你知唔知我做咩，你知唔知我做咩㗎，係呀我係中國記者。 係呀佢黃種人嚟㗎大佬。你唔好搞我啦大佬。咁佢呀諗下包蘭芳大媽呢就哇幾即係又係好有霸氣。咁佢就話佢要去流離旺島喎。咁啊流離旺島啊。咁 佢 佢話你個嗱佢咁樣解釋嘅，佢話你個垃圾部宣布咗已經下肯定嗰個係 MH370 啦，咁我哋咪就要去流離旺島啊，我係要去㗎，我尋晚已經講過啊，你呢啲咁嘅人搵到個疫疫又話搵呢樣又搵嗰樣，咁你不如就俾我去嗰個流離旺島我自己搵啦，係咪先，佢話我你又搵到啲嘢出嚟又要驗，我搵都唔使驗㗎嘛，我一見到嗰樣嘢就知道嗰樣嘢係咪我酸㗎啦嘛，係咪先？啊，即係譬如嗰啲康師傅啊、channel 啊，仲有 哇哈哈奶啊， 哇哈哈啊，嗰啲山寨嘅 iWatch 啊，仲有啲電飯煲啊嗰啲，我揾到就知㗎啦，係咪先？咁所以嗱，你又唔俾我去，咁所以佢就話一定要去啦。咁另外仲有大媽咧，就冇咁霸王嘅，有一個咧就比阿張愛玲嘅忘言記啊更加忘言嘅。张美玲大妈，咁啊张美玲大妈佢又咩？佢话而佢话你宣布咗一个飞机残骸都讲说明唔到啲乜嘢嘅，佢话真相咧就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嗱，佢话真相对于我哋嚟讲系冇乜所谓嘅。 哇，好中国啊呢句。 系啦，嗱真相两个字 ，OK。 系。 嗱，但系继续讲埋落去先，佢话但系你咁嘅垃圾布，你又要俾人世人有个交代噶嘛？所以你又應該要講出個真相。嗱呢、啊、幾句說話真係可以攞點㗎 ,ok。 我明佢意思啊呢、啊這個。 你明你可以解一下先。咩等你解一下先。 真相就冇乜所謂嘅。真正個真相你賠幾多先佢講晒。 ok。嗱、啊啊、你又咁樣解讀我一陣我先講又我又可以一人都解一下。但係呢讀埋先咁樣嗱我哋嘅家屬就係要我佢係我哋係家屬我哋就係要人。佢話呢你俾個你俾个飞机残骸俾我有卵用啊，你俾十架飞机我都唔要啊。嗱呢句说话佢系肯定唔系同垃圾部讲嘅。佢呢句说话肯定系阿习讲嘅。佢话喂你唔好成日俾啲飞机我哋打就要打卵晒喎。一人又话申办冬奥。一人又搵条僆仔出嚟又话游100米自由泳又攞冠军。一人又话咩申请咗2019年咩篮世界杯篮球赛。咁你肯俾飛機我打，你估我一定打㗎啦。咁乜嘢大撚晒喎，即係佢就係咁解嘅。咁佢話我哋要嘅就係周思人，為什麼呢、這個點解只係有殘骸就冇人？哇！呢、這個好高深嘅問題，真係好難答，好難答嘅。點解係點解只係有殘骸就冇人？嚇咁啊，先解個真相先啦。嗱，我諗咧。佢係好，但所以大媽思維其實係大媽食鹽係多我哋食米嘅， 拯救中國啊！ 冇錯，唔係其實嗱，佢兩其實真相有兩種嘅，即係咧同大媽喺生活喺中國，佢要嗰種真相，其實同我哋要嗰種真相咧係兩種嘢，咁所以佢又話，即係你個死人垃圾布咧，淨係對世人交代得㗎啦。即係你俾個真相俾個世人，但係你要另外俾個真相俾我哋。嗱，我想咁講嘅，其實你聽阿王毅講咧，我哋個中國外長啊，佢呢件事佢咁講嘅，佢講幾，佢講三兩句説話就算㗎啦。佢喺開緊會啊嘛，佢咪喺東盟嗰度。咁如果大家記得佢就咁講，佢對於記者講，佢話你處理呢件事最緊要咧，就係要咩咧？顧及啲家屬嘅感受。體會下佢哋內心嘅煎熬。嗱呢幾句說話咧，我覺得好可圈可點。最緊要嘅就係咩？就係你呢個垃圾部，你冇照顧到中國家屬嗰啲感受啊嘛。嗱，佢咩感受咧？其實就係你成單嘢。嗱呢度我就可以咁樣開始解啦。OK，你成單 MH370 已經成年啦。我你橫睇掂睇，左睇右睇，上睇下睇，都唔似一單災難啊！呢、這個先大鑊啊嘛！嗱，第一，喂大佬，你而家揾只襟褲翼，喂，然之後你又話俾我聽，哦，係呢架機㗎啦， 呢架機已經遇難啦，啲人已經死曬。喂，呢、這個唔係一個中國特色嘅 救災工程啊！ 好錯啦，你開始 get 到啊！喂，呢、這個排場太細啊嘛！ 即係你應該有隻機翼喺度嘅時候咧、啊，就成隊工隊衝埋去， 嗱， 用手去挖 你如果呢、這個、如果呢單嘢發生嗰個唔係喺呢個琉璃旺島，喺釣魚島嘅，咁中國中國搞啦，嚇、啊、你唔好當小日，你叫小日本行咗埋一邊先。咁你首先就喂有隻翼喺釣魚島揾到、 嗯， 你就會即刻發個中央台即刻去先啦。 係啦。 跟住然之後，解放軍咧就會有啲蛙人啦、 啊，海軍啦、啊， 就會喂就會潛、啊、日日喺度潛水啦， 係啦， 見到日日潛潛翻。 你唔使知佢入邊有啲咩或者揾啲咩， 唔需要㗎，仲要喺度潛， 係啦，仲新嗰只咩啊，漢級武航空母艦都拉埋過去， 拉埋過去，跟住中央台日日就訪問嗰啲潛水人員啦， 係啦、 啊，好辛苦、啊，我咧今日潛咗500次到啦，唔緊要嘅，為咗中國老百姓潛多500次我都完嘅，冇問題㗎呢個嘢係咪？最緊要就係潛到個水。玩玩都人唔紧要嘅， 最紧要有水， 最紧要潜水。我潜一次又有水噶啦，咁样啊，咁啊，咁啊，咁你一路系咁做呢啲嘢啦。咁你数咗3、5、7日，喂，你都浮翻架飞机出嚟，转翻正佢，搵啲官员啊干部嚟企翻架飞机度，咁你有先止痒噶嘛？ 即系 你会搵只翼，喂，咪搞捻错先？ 即系嗱， 搞唔掂， 企喺个机翼上面影张相系嘛？ 系啦， 日日。喺度行喺张机翼上面系 啊嘛，系啦，冇错，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喂你咁样，你令到啲大妈有翻一个即系嗰个灾难嘅感受啊。OK， 咁仲有就系、是、嗱，仲有第二样系咩咧？呢一路咧，你第二样仲更加重要。喂，就系、是、喂大佬，你谂下啲大妈，喂又系个灾难已经成年啦，点解到呢个礼拜，我仲可以喺北京嗰度？活动自如咁样喺度，哇！屌呢、這个，屌嗰、那个，屌嗰、那个，喂，冇理由噶嘛， 好唔惯啊！ 成年我都仲未俾人拉，系咪先？冇俾人禁锢，冇俾人跟踪，冇俾人监视，喂，完全系唔似一个死难者嘅家属，我冇呢个感觉啊嘛，系咪先？咁咪中國政府話：喂，大佬，呢單嘢真係唔關我事，我冇理由拉你，我冇理由做呢個走人噶嘛。咁呢個垃圾部就應該做嘢啦。你係咪應該啊引曬嗰啲死難者去馬來西亞，跟住咪拉鳩佢嚟咯？佢入咗去個監獄度咧，佢哦。舒服晒， 即刻好似系 爽晒。 唔系佢知道啲人 嘈噶啦， 同埋佢知道真系死咗。 系咯，咁佢就知道自己啊系，我系一个死难者家属嚟噶，系咪先？ 三日咧俾人抽系，因为佢真系被以为未死。 系啦，你而家就系俾个嗱，冇错啦，阿迪就讲到个重点，你而家系俾个科叔俾佢哋啊嘛。佢根本唔覺得自己嗰啲家人係死咗，因為你根本唔似一個，係咪先？完全唔似嘅，冇理由。點解今日仲喺個北京街頭喺度亂咁咪？哇！仲有 K 寶嚟訪問我嘅，仲可以出街嘅，冇可能噶嘛？嗱，最後一樣嘢啦，就係、是、你始終又冇一個好似頭先阿張美玲大媽同埋包蘭芳大媽講，都講你冇個真相啊！嗰、那個真相係好緊要，你要。即到最後，其實你要有個故仔編出嚟噶，另有內情係好緊要噶。OK， 你應該要喂點你好，你唔好嚟，你可以對外宣佈一套，但係你對住我哋國內呢班血濃於水嘅死難家屬、嗯，你要盡快俾一個故仔俾佢。OK， 譬如話。即係嗱冇嗱嚇唔得呢啲太夾唔得㗎呢啲嘢，大佬呢啲你想呢啲你真係細路仔啊！大媽唔會信呢啲啊，大媽只係會信陰謀詭計㗎嘛啦。呢、這個肯定就係同習近平同呢個薄熙來嘅權鬥有關啦。係 咯， 咁架機入邊啊，梗係坐咗啲譬如好似郭文貴啊、王健啊，或者係 谷開來 啊啲嗰啲 親屬 啲親屬。OK， 冇錯。咁然之後咧，架機本來原定咧就係由呢個馬來西亞飛呢個北京嘅，係 啦。 咁但係途中就俾人騎劫咗， 係啦。 咁然之後就向西飛，咁、 嗯、 就飛咗去呢個琉璃旺島咯，嗯、即係類似係咁。你盡快俾翻一個交代俾佢哋，唔好搞佢哋日日咧，即係點講啊？即係。 人似人鬼唔似，我好痛心嘅，其实咁样， 即 系 心理学上面所讲嘅 closure 啊， 冇错啦， 要个 closure， 冇错啦，冇错，佢即系大佬睇到，但系佢哋睇灾难唔系咁噶嘛，即系你大佬你谂下过往一年都发生过几单大嘢啦， 踩踏啦、沉船啦， 系咯， 两单啦， 系咯，咁你睇住个电视，点解人哋嗰啲死难者系咁噶？你东方之星嗰啲睇。哇！就長時間有啲解放軍圍住佢哋啊， 你行唔到埋去。 跟住然之後默哀啊，就唔會喺現場噶嘛。 係啊， 係會困咗喺間屋入邊默哀。點解我仲可冇人理我咧？點解係咪先？呢個好奇怪啊！究竟我係咪即係？究竟我啲孫係咪真係死咗嘅咧？因為我啲孫係覺得我煩，即係。走咗去啦， 避我啦， 唔理我啦， 系咯， 系咪先？喂，佢谂好多嘢，你搞到个大妈黐捻咗，好捻惨啊！即系觉得，系咪先？唉，唔可以再做落去呢个节目，真系越讲越痛心啊！真系， 对住翻黐线嘅人，你要用翻黐线嘅方法对住。 系啦，所以你呢条垃圾布真系垃圾。 喂，咁所以第二个大妈讲得啱喎， 系佢讲咩？ 大妈讲得最好嗰、那个， 系 真相系点？系唔重要噶， 系啦， 最重要系个交代。 绝对，我哋个国家从来冇真相噶啦，系咪先？冇乜真相啫，系 。基本上就系话，你立吉布吓，立吉又好，立吉布，唔使跟西方嗰套查明真相啊。 梗系啦， 边个要验唔使验噶？你讲个古仔出嚟，你做翻嗰堆程序，即系军队去包围佢，立吉布喺上面，然后派下饺子，咁跟住就解唔晒所有嘢啦。 你有几何见到我哋国家有啲灾难搞成年噶？喂，我哋嗰啲喂九级地震冧到所有人死晒，一年后嗰啲屋都已经冻翻晒喺度啦。边有一单嘢搞一年嘅啫？系咪先？喂，冇可能嘅，咁样唔系一个灾难嚟噶。所以唔该，即系我再一次讲啦，促请马政府 系 喂尽早将呢间嘢拨回正轨。將佢變返做一種災難先啦，唔該你。係最我嘅要求好低嘅啫。唉，大佬真係真係勞氣啊！真係。 容易做喎。 係。 佢寫份報告淨係俾中國嘅，交俾國際商人嘅就係交兩，即係佢一個咩國際機場咩委員會㗎嘛，即係嗰啲空難嗰啲調查報告，嗰份慢慢出唔緊要。 梗係啦。 你先出一份俾中國人。 係啦，中國版嘅報告咁啊。点啊，阿丁？ 差唔多啦， 啲嘢交代下。 但差唔多之前有啲嘢交代下先啦。咁啊，第一样嘢，今日就揾咗 Jackie 上嚟啦。咁啊，下个礼拜六 系 就有个网聚嘅，系咪？ 系。 嗯 ，Jackie 嘅网聚啊，正。 哦，你又讲嘅啫。下个 挡埋佢啊。 OK， 下个礼拜六就十点至十二点啦。 下个礼拜六系几号先？ 八月十五号。 下载节目嚟噶哥。 嗯， 系。 八月十五号，星期六。OK， 上昼十点到十二点。 系 啦。咁啊，地点咧？ 就系新蒲岗勤达中心，即系新蒲岗大友街一号勤达中心1508室。如果大家咧去搭地铁嘅话咧，就系、是、钻石山站，我唔记得咩出口啦，钻石山站勤达中心出口，行三分钟到嗰度噶啦。 系啦，咁啊就成个 OK 报名，点样去报名啦？就 regasin7.5@gmail.com， 咁啊半就会亲自复你 嘅。系啦，咁 regasin7.5 系啦 @gmail.com 系啦，七多。 Okay. 5@gmail.com 咁因为就个网聚系免费嘅 ，OK， 咁大家可以去报名啦，系啦，咁呢个第一个网聚啦，咁啊， 哇，第二个 真系 重要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去第二个， 系第二个紧要啦， 好， 就我哋阿刁文牛啊， 系啊，刁文牛首个真人脱数，战男者联盟主持刁文牛客串杰斯仔健哥哥，日期2015年8月30日晚上7点到10点。地点 The Hub 湾仔洛克道150-158号有翔大厦一楼，门票80蚊。咁如果俾 OK 俾钱嘅话就点咧？个 account 系中银账户嚟嘅，0126011021724 OK OK。 咁啊个 account 名叫 So Production OK。咁然之后大家入咗数之后 WhatsApp 翻去呢个电话60984336。咁啊，个名个电话个名叫 KK 嘅 ，OK，OK， 系啦。 Okay, 嗱、 啊這個、呢个咧，我要讲两句啦。我拍档系咪先？嗱，有今生冇来世。 嗯。 啊，咁咧就大家抱住一个咧，好似瞻仰为荣咁嘅态度咧，就去呢个 show。 系啦 ，OK。咁瞻仰为荣， 大家明啦， 一定要去啦，系咪先？ 咁啊，所以咁啊，呢个大家要啊，即系总之就一定要支持噶啦。 呢个 show 有冇年龄限制啊？ 吓， 系咪 冇啊？ 哦，唔系，刁文牛冇讲到有年龄限制， 就冇年龄限制， 冇年龄限制噶啦。系咁啊，仲有就 咁就扶老携幼啦。 呢段时间都唔会见到刁文牛做节目噶啦。 系啦，闭关啊， 系 Rocky 式地狱式。嘅訓練， 冇錯， 啊日日跑山啊，練氣啊，咩都齊噶啦 ，OK， 可能撳埋肉嘅， 揾誒作教練係布朗教練嚟 嘅， 係啦，係啦，冇錯嚇，揾咗世界級嘅布朗教練咁， 呢個可能係 Miss 做咗個特訓， 呢個係 Miss Brown 喎， 咁我好肯定。同埋好肯定係平胸嘅黃種人嚟嘅，OK， 咁啊，大家一定要鼎力支持啦，快啲就即係買飛啦，名額好似有限嘅啫， 名額有200人。 200人 ,OK, 係啦。 得咁啊快盡快啦咁啊边个客串嗰啲唔重要啦。 係啦。 最紧要嘅主角就係刁文牛。冇错咁啊真係有今生无来世㗎再重新讲一次。係啦好似有瞻仰为用式咁嘅态度去睇。OK, 嗯好。差唔多咯， 够啦嘛， 系啊，够啦。 唔系我睇，我谂下够唔够啊？因为唔够咧，刁文牛会打我嘅大佬。OK， 系啦， 大 啊，咁啊，仲有 Jackie 嗰个都要去，系啊，记住啊，你再讲一次 Jackie 嗰个几号？ 8月15号， 八月十五号， 朝早10点到12点， 系正正经经嘅 talk show 嚟嘅， 系啊， 应该 正经第正经第零次嘅网聚。 OK， 好啦，咁啊，正啊，人人都有网聚，开心啊。OK， 好啊，冇啦。咁咧就留嗱嚟紧今日咧嗱，嚟紧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啊，第二、第三节翻嚟咧，我哋啊暑假咧，其实唉，其实就即系我见过往嗰几个礼拜讲啲嘢太过沉重。咁我哋今个礼拜轻松少少。咁啊，翻嚟咧，我揾咗两位嘉宾讲下音乐嘅，讲啲咩音乐咧？听下呢只歌，睇下大家 get 唔 get 到咁啊？呢只歌咧就系属于 Adele 嘅。Set Fire to the Rain 咁啊，但系咧系个好特别嘅 version， 咁咧呢个混音版本咧系一个 reggae 嘅节奏嘅。我哋翻嚟咧就讲一讲下一啲reggae 嘅音乐，咁啊睇下大家对 reggae 有几认识。